讲话吧。 阿伟，阿伟， 你不要讲阿伟以外的东西， 不能讲阿伟你的狗， 因为我要听声音。 阿伟，你的狗在找你。 阿伟，你的狗在找你。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鱼大肉漏三点。我是大肉， 我是大鱼， 我现在是经痛中复活的大肉， 我现在是经痛中还没有复活，我其实还好啦。 对啊，你又没那么痛。 我已经第三天了， 我刚刚就是直接狂睡，睡到一个不省人事。 我们本来下午录音， 现在时间 10:32， 还好啦，以我们的那个睡眠的时间来说还不算晚。现在呢，因为我已经刷好牙了啦，也不太适合再把甜点拿出来吃，所以我们就用下午的记忆来跟大家叙述我们今天下午吃的甜点。你先。 今天买了全联的， 我帮你看， 它叫什么名字？ 法式乳酪布丁烧，没有烧，法式乳酪布丁， 法式乳酪布丁以及经典巧克力布丁。 没错，因为我们有时候为了周更，所以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准备甜点。这个时候呢，全联就是我们的好朋友。 我们有准备啊，我们只是去全联准备而已。 对，我们只是就近准备而已。 我们去全联是要买台茶12啦。 台茶12，我要跟大家工商一下，台茶12真的是世界上最好喝的红茶。我已经是台茶12的俘虏了。 我太好，我就是跟着你喝啦。你每次来就是买一罐，然后我就跟着你喝。 我红茶真的是只服益美红茶跟台茶12红茶，可是要比的话，我比较喜欢台茶12。台茶12就是清甜，不会太甜的那种，我超爱。 ごめんなさい，我有一个烂购物， 先把它给我关起来。 ごめんなさい， 太多意外了。如果不是要喝红茶的话，我激推益美柠檬红茶。益美的柠檬红茶很好喝，而且是里面真的会有一点柠檬渣的那个， 真的假的？ 不是纤维，但是你看得出来那个柠檬应该不是化学的，因为一般柠檬红茶它就不会有任何沉淀物嘛。可是益美的柠檬红茶是会有一点点沉淀物，然后很好喝。 它是什么包装？ 也是那个牛奶盒新鲜物包装。 可是那你这样怎么知道里面有沉淀物？ 因为我有买过啊，我已经 是倒出来哦。 对，我倒出来喝。 哦， 我买大罐的。 哇。 对，这是我近期最爱的两个饮品，这样啊，一样没有业配。那讲回来，我们的布丁的口感，我吃的是经典巧克力，然后大鱼吃的是法式乳酪口味。你要不要先说说看？ 法式乳酪，啥回？ 又要看小抄。 法式乳酪布丁，它好像是跟 Kitty 是什么？完了 ，Kitty 是牛奶吗？ 就是他们前 联名， 对，他们前阵子有跟一个就是也是乳制品的品牌做联名。我自己是觉得还不错啦，它的那个牛奶味很重，就是它虽然是布丁，但是不是我们平常吃的那种比较淡鸡蛋味， 鸡蛋味很重。 它基本上我觉得我吃不到什么鸡蛋味，主要是就是乳酪，喜欢牛奶的人应该会蛮喜欢，因为它的那个奶味很重之外，它的口感是有点介于那种奶酪跟布蕾之间，就那种吉利丁没有那么重的那种感觉。 对，吉利丁太重就像果冻的口感。 对对对对，它比较绵密，还不错。 问个问题，我们现在开的是新型指向吗？ 我们 现 在开新型指向。 很好，因为我们下午有一个开错模式，然后我们现在重录，幸好没事。 好， 那我的是经典巧克力布丁，它是跟某 H 牌的巧克力合作，因为我英文发音不太好，大家都知道，所以我不想要念它的英文。 它没有 H 牌， 这里啊 ，H E R 什么 的 ，Hershey's 啦 ，Hershey's 应该吧？ 不知道， 我都念 Hershey's， 就是这个牌子做的一个联名的布丁，我非常喜欢，因为它的巧克力吃起来有一种高级感。很像松露巧克力，很浓郁，然后不会像那种小泡芙里面的巧克力太甜，它是有一种深度的甜味，然后也不会觉得很腻，非常 的 高级。 香香 的， 它有一个香味，松露巧克力的香味。 对对对，然后很浓郁，所以我觉得比起法式乳酪，我比较喜欢巧克力，没有买错，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没有踩雷。 嗯，我自己也觉得很好吃。 没错，所以大家经过全联的时候可以试试看哦。那我们接下来甜点就这么的草率结束。 我觉得我们这次录的已经比上次还要详细， 因为上一次有一个听众说我们用甜点吃播都是幌子。 我们上一集甜点只讲了 有一分钟吗？ 我们就只有讲说这个布朗尼我停不下来啊，这不就够了吗？还想知道什么？ 哦，我现在讲五分钟布丁， 可以， 可以啦， 可以了，可以 了。交代 他说我们是幌子，哦，我没有不承认哦，没有要否认的意思。 我们这集有血池回来， 嗯，好，那我们下一趴再见，拜拜， 拜。刚刚是不是说你要工商什么东西？ 没错，现在是我们的工商时间。噔噔噔噔噔噔噔，大鱼大肉。噔噔噔噔噔噔，肉三点。噔噔噔噔噔噔噔，以前热音社不是都会这样吗？就打鼓打一个节奏，然后开始喊学校名称呢。 这个应该要有高中参加过乐音社团才会知道。 那你就是啊，你是我们的主唱大人。 没错，反正我高中是乐音社， yeah. 然后它是一个跟其他学校办联展的时候，中间会有一段帮其他学校打宣传的一个 time 公关时间。 然后他们就是会打一个节奏这样，然后我们就会上去讲话， 唱名，开始唱学校的名称，然后在底下人一定要尖叫，如果你不尖叫，就知道完了这个学校的人没有来，好尴尬，大家会尴尬，先不要这样。我虽然不是热音社，但我有写一首歌给热音社他们的团员唱， 对， 之后有兴趣可以分享， 有机会再来唱一下。 我到现在还记得我七年前写的歌， 很屌哎、欸， 真的是朗朗上口。但是今天要工商的不是这个，今天要工商的是我在八月底有一个舞台剧的演出。 舞台剧啊，你在排的那个戏路的？ 没错，因为我本人大学是话剧社，那后来跟我的大学学弟妹又组了一个剧团，我们的剧团叫做话剧社演技，那就自己做了一个戏，想要来跟大家分享。 那你们戏叫什么？ 我们的戏名叫做《我从未见过如此阴郁而又光明的日子》。 哎，剧名很屌的感觉。 剧名是从马克白的台词里面出来的。 马克白 就是莎士比亚的作品，啊，马克白里面 好像，哦，有那个感觉，嗯，有那个感觉。 选出来的一句台词，我本人也非常的喜欢。 那在讲啥？ 主要的剧情是在说，有一位大叔跟一位少女，他们两个都非常的想自杀，然后他们到了同一个天台，正要自杀的时候，他们展开了一连串的对话，然后有改变彼此的一些想法。剧长大概30到40分钟而已，小品， 哦，没有到很长呢。 嗯，就是一个小品剧作。 嗯，所以是会有那种内心的对话。 会啊，我演内心戏也是很辛苦的，就是会有一些脑中要闪过东西出来。 啊，你就是演那个少女。 对啊，我就少女，因为演员就两个而已，就是大叔跟少女啊，我演的就是少女本人这样。 哇，那你排的时候会觉得压力很大？ 会啊，我前面第一次去排练我就爆哭了。 因为这种题材感觉不太好， 而且很沉重，所以那个时候我还有问过一些可能有忧郁症的朋友，或是有想自杀倾向的朋友，问他们说你们当初的感觉是什么。但是我都是抱着很尊重跟很礼貌的态度去，有征询他们的同意，他们愿意做分享，我才去跟他们做讨论，就是受益良多啦。这个议题其实没有那么的严肃，但是我们都很认真的处理这件事情。 一方面自己也可以吸收一点平常不会接触到的东西。 嗯，没错。 那你们什么时候演？ 8月29日、8月30日， 两天， 一天三场，总共会演6个场次。 哇，辛苦了。 对啊， 辛苦。 对对对，而且我的时间很紧哦，2点、4点、7点，然后演个30分钟，等于你演完差不多又要重新塞场，然后又要重新进入状况，这样子连干3天。哎，欸，两天 ， 对，但是加前面的彩排，可能就是3天会困在剧场里面。 哇，你要长成剧场人， 对， 长成剧场，哎， 长成剧场的形状， 长成像极了爱，好啊，这个有点烂掉， 不行，不能再讲像极了爱情，像极了剧场 ，OK， 像极了剧场， 对，欢迎大家来看舞台剧，我们的票呢在两厅院上面有售票，只要到两厅院的网站打我们的剧名跟打或是打我们的团队名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票。 那我们现在很需要大家来买票支持小品剧作。 那我们等一下把那个你们那个连结放在我们 IG， 好啊， IG 粉专都放，大家来来看 大 肉。支持大 肉，跟你说我最近去看了一部超好看的电影。 什么电影？ 怪胎。 哇、哦、我等我月经来完之后我也要去看怪胎， 它真的很好看。 你不要爆雷哦，爆雷一时爽哦。瓜吉有讲过。 我不敢爆啦，我很有道德。 那所以是不是我现在不能去滑什么 FB 啊，滑人家动态，一不小心就被爆雷了。 我觉得先不要。 好，我要断绝所有的社交平台。 而且我觉得怪胎，我本人很喜欢谢欣颖啦，其实我是冲着谢欣颖去看的。然后一方面我也是先看到他的预告，我就觉得感觉很有趣。嗯，因为他在讲两个就是有强迫症的患者然后谈恋爱的故事。 OCD， 你已经爆雷我了、欸、其实我完全 不 知 道， 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有强迫症，我只知道他们很爱穿雨衣而已。 虽然我是一个很爱穿雨衣，虽然不是管用怪胎， 我对于这个电影的印象就只有他预告片而已、啊。我只知道他们两个爱穿雨衣，其实我连他们为什么会穿雨衣我都不知道。我就想说要去看，因为我觉得他应该是很奇幻的理由吧。 他预告片就有说他们是 OCD 啊 ，OCD， 我那时候不知道 OCD 是强迫症 啊， 我不知道、啊， 他有讲。 我看了。我看的预告片就是那个电视大荧幕、电视墙那种、啊，它不会有什么声音、它就是跑字、所以我只知道哦，这个色调、这个人物哦、这个题材，可是我根本不知道它是 OCD， 所以我已经被你爆雷了。 它不是雷，它真的不是雷，它只是一个基本设定而已。 可是我不想知道。 它就等于是你去看《哈利波特》 你要先知道他们是魔法 师，对那种概念、啊。 好好好，那我原谅你，我原谅你。 它是人格设，它是人设，它不是剧情。OK， 好，反正他就是围绕在这个题材上面了。他在预告片的时候就有说这是爱情的电影，所以其实我本来不太抱什么期待，我就只是去看人。结果他真的出乎意料的好看， 还是会哭的那种好看，还是惊讶结局的那种好看。 我觉得我不要讲，我什么都不要讲、 哦。你这样我好紧张、哦， 因为你没有看过啊。我那时候跟我一起去看的那个朋友，我们在电影院就是最后面电影演完的那一刻。我们就看着彼此说，这个完全可以再二刷， 你這樣子 很好看。 好，那我先去看看完之后， 看完之后我们再 看要不要去二刷。而且听说它全部是 iPhone 拍的，因为我是知道这个设定啊。比起强迫症，我知道这个整部片是 iPhone 拍的，所以我也是蛮期待的。不然我的印象都会只停在两个人很喜欢穿雨衣， 在街边穿雨衣， 我真是太肤浅了。 真的很好看，你赶快去看。 那你说什么事情你想要讲？ 哦，对，我要讲一件很荒谬的事。因为我跟我朋友算是像下班约，我们就先去买票，想要买完票之后就是在等那个时段嘛，就中间有大概快要两个小时的空档，我们就先去吃饭。我们刚买完票的时候啊，他不是会把两张票订在一起，就连着那个发票一起订给你。然后一开始是我朋友拿着，我朋友有一个习惯，他会把纸就是折得很小， 折得很小。 就比如说他拿到任何明信、任何发票，他就是会开始就是会折它，然后他折，他就放在口袋里面。然后我们那时候要去找东西吃嘛，然后我就突然应该说我就想到，我就说，哎、欸，那个票在你那边吗？就还是会问一下。然后他就有点紧张，他就等一下我看一下，然后他就一直在挖他口袋，然后好不容易挖出来，他已经被他折成一个就平常发票的形状、就是有很多折，他就这样对着再对折， 对 折 再对折，轻轻把你也对折， 大概是弦旗的部分， 哇，折得很仔细的弦旗、 啊、就把他对折，他就说还好你有问耶、欸、不然他就真的会变成发票，就是他完全会忘记这件事。我说、哦、那还好还好，因为我们吃完饭之后还要去换餐，就是那个 爆米花。 对对，我还要点吉拿棒，到底要吃多少？ 哦、好久没吃吉拿棒哦， 好好吃哦。 吉拿棒我真的只喜欢迪士尼乐园的吉拿棒， 我已经忘记味道了。 我那时候吃 Elsa 公主的吉拿棒，她的吉拿棒怎么听起来怪怪的？ 我不知道，感觉很微妙， 感觉很微妙。好，你继续。 好，吉拿棒就在我们我刚刚不是说我们是先买完票，然后去吃东西，然后吃完东西之后才要回来换餐跟看电影嘛。我们吃完东西之后，我们就要去换餐，我们就把那个票就拿给那个 柜台店员， 对，弄食物的店员。然后我那时候还记得，我还跟他说我想要，他问我饮料什么，我就说我想要雪碧和 苹果汁， 你每次都这样喝。 但他那个时候我还没讲完，我那时候说我要雪碧跟苹果汁，他就已经拿两个杯子准备要去装，因为我觉得他一定是意会成一杯雪碧一杯苹果汁，我就赶紧补了一句各装一半，两杯都一样。他就懂了，然后他就把那个放在那个机台上面，就在雪碧擦装一半，然后再换苹果汁，噔噔噔噔装一半这样，然后这样子喝。我朋友跟我说他喝什么都可以，嗯，我就推荐他这个喝法。 这个喝法真的是很赞啊，我也是都这样 喝、欸，我不管去什么地方，只要可以这样装饮料的，我看到这两个我都会这样装。 而且我要说，如果是雀巢雪梨茶，雪梨茶仅限雪梨茶，雪梨茶加那个雪碧会有啤酒花的味道， 哇、哦， 会很像啤酒，可是它没有酒精， 好厉害哦。 很会， 哎、欸，现在都没有雪梨茶、欸， 没有雪梨茶， 我以前也是很爱雪梨茶加雪碧、欸，哎， 就很好喝啊。 好像是从什么时候，高中开始， 应该是吃三商巧福的时候。 对啊，三商巧福福盛庭啊，那种可以自己装，然后从高中开始有一个同学这样教我之后，我就学会了这个坏方法。 坏方法是我教你的吗？ 不是，是别人教我，但是就两种口味一次满足啊。 对啊，反正就都要喝饮料那么大杯， 就像爆米花一定要吃甜咸各半。 哦，没有，我是甜派。 你是甜派？ 我是甜派。 你是不是不想跟我当朋友啊？ 我们就火锅不能吃公锅啊。 那你牛排酱是蘑菇还是黑胡椒？ 双酱。 对啊， 双酱 OK， 这个 我们可以当朋友， 我们可以当朋友， 我们可以当朋友的。 这是什么友谊鉴定？ 有一鉴定啊，以后来就先面试。请问你吃不吃芋头？请问你爆米花吃什么口味？请问你牛排双酱还是？那你知道红豆饼其实可以吃红豆跟奶油一起的吗？ 不知道哎、欸。 就是有之前有人在赞嘛，之前不是有阵子那个梗图都在赞说你是哪一派，就有一张是写什么你是红豆派还是奶油派？我那时候超不解的，我就直接分享在我的脸书，我就说当然是两个都要啊，明明就有一种口味是红豆奶油，那个爆干好吃。 可是我从来没吃过哎、欸， 而且你一颗的钱，你可以吃到两个味道哎、欸，那不是很爽吗？ 我买过我都没有这种，它都是自己一家， 那你就是没有吃到那种比较特别的。 哈， 我之前在后山皮站上班，那边有一家叫做、哦、忘记叫什么了吧，反正就是一个红豆饼，也只有那一家在一号出口。 它现在有开吗？ 它还在、就是， 还是我们下集就去买那个来吃？ 可以啊，而且它还有珍珠奶油口味，就是它。它就是加在 就像同心圆啊东区那种 那种比较特殊口味的、我每次去我都点红 豆 奶 油， 我觉得很赞。红豆饼我只服后山皮那一家跟大道城的永乐红豆饼，它里面的料超多，因为它的奶油 完全没吃红豆饼了， 奶油会有那个香橙的味道，就是橘子， 真的假， 它里面是有橙汁味的， 太高级了吧， 很好吃。它还有一个特殊口味叫紫薯，紫色番薯、 啊、感觉很好吃， 那个很有名，就是你其实上网查找得到，它就是那种网美会吃的大稻城必吃甜点那种感觉、 哦、 但是我每次去我都只吃红豆奶油，它的红豆是大红豆 哦，花豆， 对，很好吃， 花豆可以， 所以我 吃冰也会吃花豆、 這個、哦，说到吃冰，吃冰给我加仙草爱玉的都不准跟我当朋友， 还有我还听过加葡萄果冻跟杏仁豆腐的、欸、 我真的不懂， 我不懂哎、欸， 吃冰不就是要加豆类、 欸、可是我那个不是吃冰，我那个是吃豆花、欸、 一样， 豆花 我不能接受，我超不能接受， 豆花 你已经在吃豆花咯，然后你给我加爱玉跟仙草， 然后又加葡萄果冻跟杏仁豆腐， 不就是一堆一样口感的东西放在一起吗？ 重点是还会加 QQ， QQ QQ 已经是一个很少人知道的东西了吧，甚至很多人不会说那是 QQ， 只会说老板我要那个 QQ， 要怎么解释 QQ？ 就是 它是彩色，它是 菊若， 它长得很像不是那个 Airwaves 的那个口香糖 的形状，对对对，的大小，然后它吃起来不是菊若那种有点嚼劲，它就是软弹， 它中间有一点点那种颜色素， 对对对，它不是野果口感，是有色素的弹的那种口感。 那种如果加在刨冰，我是可以接受， 我也觉得可以， 但它加在豆花里面很诡异， 直接不行， 很奇怪。 我阿嬷超爱的，我阿嬷每次叫我去买刨冰的时候，就说你跟老板说我要那个啦，他听得懂啦，然后我就说这个，然后老板就听得懂，我不知道我阿嬷要怎么咬，但我还是帮他买了 那个 那个 那个。哎、欸，离题， 没有啊，我觉得题材很好啊，很有共鸣、欸。 我要讲那个啊，看电影嘛，还没讲完、 哦好好。你继续，你继续。好，加完那个苹果汁跟雪碧两杯， 对对对对 yeah, 来你的苹果汁、yeah、雪碧好了。 还有那个纯甜的爆米花。 哦，好，就是 还有 吉拿棒。 OK， 反正我就快快乐乐拿完餐，然后快快乐乐就等那个要上去。 好，我们走到那个验票口的时候， 怎样？ 票呢？ 票呢？刚刚不是说找到了吗？ 票呢？因为你还记得我们换餐，换餐要看票 哦。 我就把票，我就把票拿出去，再来我就直接断票，完全没有任何那个你的票到底在哪里的记忆。 这就是东西不见的前兆啊！你想不起来你上一栋在做什么， 对， 没办法回去上一栋。 我就不能那种 Ctrl Z。 对啊 ，Ctrl Z 上一步没办法，我真的不知道上一步在干嘛。 我真的不知道，完全没有记忆点，你知道吗？我就在想，我就这样子好像就拿了食物，然后我就走了。所以我们就很合理的怀疑。我的票一定是放在换餐的地方。 嗯， 我们就匆匆忙忙的冲下去，因为我们其实还蛮压线验票的。 嗯， 就如果我再晚一点的话，我就会直接赶不上，所以我们就冲下去换 拿餐 的那个地方。嗯、可是有时候拿餐的地方爆多人，那个有点压力，因为我不太敢靠近，然后我就不太知道就是到底有没有在那边，我就直接问他们那个在帮我装饮料的小哥。 又来又去骚扰他， 我就说请问你没有看到票根吗？然后他就跟我说没有，然后我就觉得很绝望。然后我们又沿途找了一下其他地方，觉得天哪，到底是跑去哪里？因为如果真的弄不见的话，我会超对不起我朋友的。后来我们就还是回到了换餐的地方，这次是换我朋友去，我朋友就是直接冲到那个柜台那个地方，他就不管人都不多了，他就是直接过去那边，就是想说那就我直接用看的，我不知道有没有放在上面。结果他就看到了一张就是有折痕的票， 哦，这样很棒哎，他这样就认得出来了，那是我的票， 对， 很戏剧化的发展哎。一开始折的时候还想说折那么小、啊、找不到会不见，结果后来也是因为这个折痕你找到这个票。 我就说还好你有折哎，我那时候还在笑你说什么，就是啊你还就是如果你今天没有这个习惯，我可能就找不到那个票了。 嗯， 因为我朋友也说他就是看到那个票有折痕，他才很肯定的一定是我们的票。因为如果他只是平平的放在那边，他可能又就是会不太确定，因为可能也是别人放的之类的。然后也没有被捡走。 哇， 对，还好没有被捡走，根本就还没有验票的票、欸。 对啊，好神奇哦，这是一个很励志的故事哎、欸。不要以为你前面做的努力是白费的，后来都会帮你一把。 他就会在出其不意的地方，就是成为你的助力。 这就是宇宙的力量。我大肉本人只相信宇宙，还有我自己。 一定要 相信自己，就算没有人相信。一定要相信自己， 就会找到票了。 对，很好， 好， 相信宇宙跟自己就可以成功，变得好励志哦！什么学术的玄学节目， 反正就顺利找到票，然后顺利也看到电影。可是，在看电影之前，有一个小小的插曲， 你继续， 也不是小插曲，算是有点有趣的事情，因为我跟我朋友坐在11、12号， 嗯。 我们就走上去啊，那个厅其实算蛮大的。通常电影院大厅的话，它如果是单号牌跟双号牌，好像就是会分两个地方走，就会左右这样子。 嗯， 我们就这样看了一下我们的票，11、12号，然后再往上抬头看，它就写1到11往右，12到后面我不知道几排， 你们就是 往左， 就是一个向左走向右走的概念啊。 但是明明我们就坐在隔壁， 啊，你们就是绕一圈，向左走向右走是这样演的、啊。他们两个都同时这样走，原本以为他们不会相遇，但有一天他们绕了一圈才看到彼此，所以你们到最后就会看到彼此。 后来我们决定同时向左走， 同时向左走也不错，提早遇见彼此，不要在那边绕圈，兜圈来， 兜圈 转转座位。 我不会 唱了，兜圈太难了，林宥嘉抱歉，我们没办法。 大概就是这样子啦，看电影的小插曲， 还蛮荒谬的。但是我最近有一个更荒谬的事情，而且是昨天才发生的， 然后比荒谬 了， 对， 对啊，比荒谬更荒谬，抄一个比悲伤的 slogan， 比荒谬更荒谬， 比荒谬更荒谬。 昨天才发现的这件事，就是我们 EP3 上的时候，不是有放到我们的粉专吗？那放到粉专的时候呢，大鱼就有用他的私人脸书做分享，分享的时候就有标记我嘛。那个时候我就突然看到我的通知这边有写说，有人在这个贴文底下提及了你，我就看，是我妈，是我妈留言，我就想说看我看我妈留了什么，结果我看的时候就看到我妈说，大鱼是我女儿，请大家多多指教，我就直接身份认同开始产生了障碍， 我也蛮障碍的，我是大 鱼，大鱼是你女儿，那我身为大肉25年来。 欸，没有24年，还没24年以来，我是什么？我是幌子吗？然后脑袋里面就开始跑出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 就是那个神秘三角洲的音乐， 就是 对你唱的比较准。噔噔噔，这是巧合吗？我不这么认为。我那时候在想，还是其实我的妈妈也是大鱼的妈妈，所以我跟大鱼其实是姐妹。那如果是这样，那我们的爸爸是谁呢？ 你想好远 了。就突然在想，还是要先去验个 DNA 吗？我妈到底在做什么呢？而且我最震惊的是，妈，你听不出来你女儿的声音吗？你怎么会觉得大鱼是你女儿呢？ 我是大鱼。 而且重点是，我们的名字是用我们的谐音，就真实名字的谐音去取的。所以大鱼的名字里面有鱼，那我大肉的名字里面 有一 个 柔 字， 柔，对， 有一个 ROU， 有个 ROU 在里面。然后我就想说，妈，名字是你取的，那你怎么会听谐音还会觉得我是大鱼呢？您当初如果把我取名叫子鱼，我就去 TWICE 里面跳 TT 了耶。 光三小啊， 如果你叫我子鱼，好啊，那我承认你可能会把我认成大鱼，可是 你明明就不是这样取我的名字的，拜托。还是我妈觉得说大肉这名字听起来太胖了，我女儿没有那么胖，但不好意思，女儿瘦身有成之后还是有点胖。 她说瘦身有成了，有啦，你在那 你真的有变瘦， 没错， 你真的变瘦， 谢谢大家，我会再努力更瘦。我快断片了。 我刚刚去休息了一下，继续回来录。 一休息就会睡着，赶快录。 反正现在要解释一下最前面那个阿伟的狗，那个一定要解释的，那个不解释不行啊。 如果大家对阿伟有兴趣的话，可以去 YouTube 上面搜寻阿伟，你的狗在找你，就会得到一整天的愉悦能量。 它就是那种网络上很常见的迷因影片啦、 啊。对啊， 但其实我没看过，我今天第一次看。 那是我珍藏的迷因影片 啊！会， 我每天最真心的笑容都浪费在梗图还有迷因上面了。 我们平常是怎样？压力超大。 对啊，很累，而且肚子好饿。 现在时间12:40， 我们录了2小时多了， 但是我们半小时在。 休息耍废， 因为我们月经来。 对啊，月经来很容易困呢。 好啦， 那就先这样吧。 好随便，我们前面的内容很有内容，我们前面有内容。 对，大家如果还有精力，就去看一下阿伟的狗在找你。 阿伟， 好，谢谢大家，我们是大鱼大肉。晚安， 晚安， 下礼拜见， 第4集见， 拜拜， 拜拜。